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咱们这个美女啊，最近咱们经常请歌星啊，叶培上来了啊，叶培见过咱们和平大导演啊， 见过，哪儿都见过， 哦，私下里就熟， 是私下里见过， 见过不多吗？ 哦，没什么关系吗？ 看 我这狗仔队 不多， 我跟你讲，今天你们俩在这儿，就是首先咱要讲一种啊，就干我们这行的，他会有一种处境， 嗯， 有一种。很多时候为难的一种处境，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哈， 嗯， 好比说我跟何导认识， 嗯， 啊，那么我在电视里，如果何导出了什么事儿了，我是说呢，还是不说？你讲老实话，有时候我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是吗？ 哎，说了吧，这以后才怎么见面啊？但是好像又有一个职业伦理，你知道吗？就觉得那只要工作需要，你为什么要把个人感情放在这个里面？ 是， 我是举个例子，但我要说的还不是这种事儿。 啊， 我要说的呀是阿宝，我觉得他呀在这个博客上写了几句话，他这几句话对我今天做节目啊好像是一个提醒。他的这个曾志伟的女儿演员曾宝仪在博客上坦言说，当他看到李亚鹏承认自己的女儿是纯烈时，阿宝说，我看到李亚鹏充满感激而没有怨气的这个口吻，我反而哭了。阿宝看李亚鹏这个1000多字的这个感谢， 嗯， 这个文章啊，看哭了。他还有所指的说，希望所有将来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提及这件事儿的所有朋友，在下笔或动口时，总把别人的处境放在心里。 嗯， 我觉得这就是说我呢。 一个敏感的位置，现在是。 哎，叶培，我问你，假如你是王菲， 嗯， 你碰到这么个事儿？ 啊，假如我是王菲，我碰到这样的事儿，嗯， 你傻了， 我真 的，你 的 反应说明你傻了。 我觉得不是，当然会特别特别伤心，但是我觉得是已经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得勇敢，就是要告诉自己勇敢，而且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是应该有选择去看这东西了。因为我看李亚鹏，他就是说在他博客上说，就是也很郁闷，因为这两天铺天盖地的网络新闻，就是会影响他的妻子和刚生出生下来的女儿，就是他遇到这种时候，他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所以他起来写博客，写了这1000多字，去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这个东西交代也好，不交代也好，已经众人皆知了，所以这个时候只能去选择说我写一个博客去感谢大家，能够让大家稍微有点良心良知去。对待今后这件事情传播，你有一个取舍，你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从人性出发这种善良态度去做这件事。 他还是无奈，我也看了他的写， 嗯， 我理解还是一种无奈，而且呢，他只能够用这种方法，还是想用一种正面的东西，想把就感化大家。实际上，中国人是不会被感化。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们俩真挺牛的。真的，我觉得能站出来，就是我觉得，而且看他们说那个，我看就李亚鹏说在加州的时候说，我的妻子在给小孩婴儿在洗澡，我的母亲在给他们做饭，我没有事情，我在阳台上看着加州的阳光，就我觉得他们的状态特别牛，我觉得 所以 是这样了。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认真的事情， 嗯， 不是一个说我们当一个娱乐新闻来看，嗯。因为这个事情呢，最早呢，我了解哈，有一个叫宋祖德的这么一个人， 对， 哎，前面好像前一两年也有很多，他也爆了很多料出来哈， 嗯， 那他好像是在7月28号，在他的博客里 解出 说王菲和李亚鹏这个女儿是， 他怎么知道？ 哦，是他先说的， 他先说的。 他怎么知道？ 然后呢？这件事情 你要问出这种问题，说明你不太了解宋祖德。 所以呢，他呢，但是这个在他博客里发表以后，好像没有引起大陆媒体和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呢，那个时候可能刚生下来没有多长时间， 嗯， 所以大家觉得他一定是又在爆料， 嗯， 因为他说的很多事情是不真实，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 对， 我看到他说我怎么用宁静拍这个炮打双灯的， 啊， 他说他给我报 宋祖德还 说过说过不，他是在评价宁静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啊， 他就说呢，是因为我跟宁静在一架飞机上， 啊， 然后呢坐飞机的时候怎么怎么， 我就决定了要用它来演炮打双城。 有这事儿吗？ 所以我就想讲我为什么，如果我要在他博客上当时看到这个他说王菲和李亚鹏这，我肯定不信。 哦，因为本来没那事儿。 为什么？因为从我认识明镜到现在，我们俩从来没有坐过一架飞机。 这怎么编 啊？对吧？所以我的，反正你也给我一机会，谢谢。 对对对， 在这儿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没有跟他坐过一架飞机。所以呢，这件事情再回到这个 李亚鹏这事， 李亚鹏这事，那好像深圳有一家媒体就去采访了他，啊，这也是我在网上得到的信息啊。 嗯。 那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意思是编的呢还是确实有，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要有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的爆点。 对， 嗯，那呢他说呢，我有一个好朋友的朋友是协和医院的护士， 哦， 他看见 了，哦， 那立刻这个媒体啊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花钱买的这个消息，啊，没有说谎。 哦，然后这个事情 我了解的，这个深圳这媒体的报道就到他没有说话 到此为止 就 cut。 后面这件事情好像就被香港的媒体关注 了， 迅速派出特遣部队前往大陆。 当时我一看， 然后就把这个网上其他的媒体就开始证实， 就他根本没有这个善恶的这个考虑， 嗯， 所以有人说就干脆就是冷漠嘛，或者说缺乏一种这个同情。咱们说现在这个社会最缺少的，其实人与人之间你都能感觉到哈，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说呢凡事设身处地的站在人家的角度想一想。 对了， 可是我告诉你叶培，这就是我面临的困境。我要不拿工资我不干，你以为我喜欢在这儿八卦吗？你以为我喜欢的这些事儿如果是在我的私生活里你跟我说我都不要听。可是啊，所有的媒体现在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你知道上次从王菲生孩子的时候，我就看中央台，在我就笑嘛，在采访街头民众，十个人说你要看王菲生孩子的新闻吗？他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嗯， 十个人全说不要看。 嗯， 可是我为什么笑呢？ 嗯， 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一家报纸登出来， 每个人都看， 所有的报纸都吃亏。这个报纸也许被人骂，但是他会洛阳纸贵，然后会引发一个什么现象啊？你想跟朋友聊天吗？你想跟朋友吃饭吗？你想加入这个社交的这个生活吗？这事儿你不知道啊，大家都在聊啊，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明白？ 你知道吗？它是这么一个 话题， 一个关系。 而且呢，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事情吧，就咱们就话说回来哈，说到李亚鹏这事儿，那我后来就知道这个李亚鹏写了这个感谢信哈， 他也算是。 我当时呢，其实我是特别的难受， 嗯， 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嗯， 因为我印象就是说。其实我跟王菲大概有两三次的见面，不熟，但是我因为也没有正经讲过一句话， 嗯， 跟亚鹏呢也不是很熟，见过也两三次面，但是都相处得很好， 嗯， 大概在王菲临产两周前我们见过一面， 啊， 亚鹏就跟我讲说等满月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嗯，热闹热闹， 哎，大家热闹。那我后来现在呢，我就看到他这博客的时候呢，我就特别难受在那儿。我没有，就是他满月的时候我没有接到电话，不是说他没有给我打，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 嗯， 对对，他心里是， 对，所以我就越发难受。我就想到这小孩了，这孩子呀，什么都不知道，就生出来才一个月， 是 全世界的人，最起码是中国的媒体，亚洲的。就知道他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嗯， 对，我觉得 这个 太讨厌了哈，啊，这个事儿真是， 当然 人家长大了， 电视节目不能说脏话，确实值得骂。就说你想想，我就老在想，如果是自己的女儿哈，或者你的好朋友的女儿，到了十六七岁、十七八岁亭亭玉立的时候，当她在班上的时候，是吧？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哪个小孩告诉你说你在生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你那个时候在哪做的手术，在哪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能崩溃了。 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有时候我是分两面去想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个事儿，我觉得注定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 嗯，我觉得这个我跟你有点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的勇敢并不一定代表孩子的勇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我们并不能我们预想和判断他从现在长到十八岁的时候的经历， 嗯， 甚至他父母的经历。都不知道， 嗯， 这个点是不用否认的，就是这个事儿对人家肯定 伤害很大 ， 对， 这个 而且这个承受力啊，我觉得已经是，所以你仔细想起这些事情，我就觉得这个媒体啊，怎么能这样？他做了那么详细的检查，实际上呢，我是昨天知道哈，听说啊，在生之前已经知道 啊， 但是要有勇气把他生下来。 也挺牛的， 这是非常非常 没错。我看过一个，我看过一个， 然后 没几天嘛， 完全在这上面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那现在 一点同情心， 那现在 一点人性都没有。 我过去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那个纪录片就是讲亚洲的妇女，包括韩国，包括中国， 嗯、 很多妇女就是在怀孕期间知道了之后， 嗯、 就把孩子留掉了、 哦。 西方人、美国人很不理解，说你像我看的纪录片讲的是什么呀？在肚子里边发现这个孩子有心脏病，先天心脏病、 哦。 美国人这种生命观念哈， 嗯，不一样。 不但是说不打掉这个孩子，动外科手术， 哦、 他这是讲高科技的，就在孕妇肚子里给这个孩子送 手术。 孩子后来生出来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疤。 哎呀， 就是他们就是这种生命观， 嗯、 他认为说，就是说在亚洲很多妇女仅仅是因为一个垂泪这个问题、 嗯， 就把孩子就扼杀一条生命，他们就觉得是很不人道， 太残忍了。 但是实际上亚洲有亚洲的这个具体的土壤和它的这个文化条件。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啊，我也某种意义上也算这个狗仔队里的一员哈，我不知道就说是这个记者们的心理是什么，但是我想我自己哈， 嗯， 就是你说的这个伤害太大了， 是， 可是呢又像这个耶稣说的，说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有时候也会讲这些事情，对吧？但是我跟你讲的真实的心情是什么呢？ 嗯， 说是嘲笑这对夫妻吗？没有，是，所以就像你说是善意吗？没有，恶意吗？也没有， 就是一话题， 只是觉得这个事儿有趣啊，他们会感兴趣啊，他们会喜欢听啊， 嗯， 那么就说呀，这但是当后来，比如说有人站出来可能谴责你， 嗯，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实际心下呢也会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干的有点不对劲。但是实际上在当时啊，你就是个小螺丝钉，你一个记者拍了，所以为什么何导说我要是主编我就不发。可实际 是吗？我觉得何导，如果您要是主编，就你也得考虑到， 那如果说我要有一刊物哈、 嗯、 有这样的消息、 嗯、 我肯定是不发的，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一条消息并不能够论我的刊物的成败、 嗯、 但是对一个孩子和一个家庭都很重要， 伤害很大。 你这就是说他，而且很多报道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嗯、 这个都是很爱心的呀，你明白吗？就是说我们不要打搅他，他的女儿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媒体啊应该用一种同情心的态度。可是就跟咱们今天，所以我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我就讲我们的处境不就是这样吗？你要再说这是不对的，可是实际上呢你也在传播。你碰见过你们女朋友之间有没有那种人？我老想起来， 有 是 女孩，就是我觉得从性别的差异上来说、 嗯、 本身女孩就是喜欢家长里短，再加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没事儿做的女孩总是愿意说，哎，这个女孩最近嫁了谁了，哎，买了什么东西，这是很正常，我们作为一种聊天的话题也是会有的事情。 哎，就是咱们啊都是求个乐，你知道吗？那天我们还说一个话题，就是说大陆人爱聊天，聊天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无善无恶，没什么责任感，就胡说八道、 嗯、 但是啊真的不知道带来了什么、 嗯、 你比如说像办公室里咱都知道，有些那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好心呐、啊，说哎呀，你要小心你老公啊！我那天看见他哪天跟谁谁谁在一起了，好，你说这个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是吧？我是好朋友，我才跟你讲。可是呢，如果结果人家离婚了，而且带来了一个什么悲剧，没有人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又是你们俩的事儿。 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事儿，全世界都会这样。我觉得不是说中国或者是亚洲，我觉得这是全世界。 好奇是人类的一个天性，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嗯。 但是当你传播一个东西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的一个 有一个取舍，应该 有一个。 你看，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咱们就用照片来举例子。这实际上是全世界，你看。你记得这个戴安娜王妃吗？ 嗯， 跟狗仔队的汽车互相追逐当中，是吧？这车撞成这样， 奔驰， 对吧？记得这个香港的那一幕吗？是吧？这个 东周刊， 哎， 真勇敢，我觉得。 嗯， 这起事件造成这个东周刊这个暂时停刊嘛？ 那谁的女儿？ 台湾的白小燕， 对， 你知道吗？当时这个民众，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力量来制衡啊？你现在看到这是。民众这种愤怒当然是对政府的，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这个就是颠倒黑白，不是颠倒黑白的世界。你比方说啊，我觉得，他说李亚鹏这个写文章，比如说我就会听见人说，嗯，李亚鹏这文章写得好，加分，然后就在怀疑是他自己写的吗？啊，说 是 他好像是个策略，好像李亚鹏是个玩什么招数的人，就说，哎，他这个态度非常好，是一个公，那意思是个公关案例。这么来处理这件事非常好，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事儿从头起你就颠倒黑白了， 嗯， 甚至于说，我凭什么要跟你们交代，是吧？我凭什么要 没有这义务？ 我有什么义务要做出一个这个姿态，要摆平四面八方的这个不同的争议？ 但是可是你 想你哪儿讲理去？你就说这事儿， 是没地儿讲理。他可能关上屋门这么想，他说我这事儿，我们凭什么要跟大家伙众人去交代这件事情？我凭什么要去感谢这么多人？但是你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这件事情已经出来，你早晚也得要被众人知道。你这新闻已经这么多人都知道了，那我现在一个办法是我先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把这个问题能够怎么样的去淡化，因为他们毕竟两个人夫妻两个人还是在这个。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去出现， 他们自己说出来了，把压力， 对呀， 反而坦然了。 他这个是个人，你感觉没感觉到个人是很弱小的？就像我们在说好多那个 一颗棋子， 好多工人，就是在深圳那边好多民工，为什么有人说呼吁他们应该加入工会？因为啊，个人对抗那么大的一个社会，他是没办法对抗。 是， 所以你就看，就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我也查了一下，好比说美国的媒体，实际美国媒体有一个东西叫道德委员会，他有时候会对一些事情啊做出裁决，当然这永远是斗争的，有些人反对，就说你这个道德委员会太保守，但是他毕竟有一个制衡。像在香港，你像看那一幕， 香港太夸张了， 你一出这事儿，你把刘嘉玲或者怎么着了哈，演艺人工会就发挥作用了，上街就怒吼啊，这最后逼得你，就是你得有力量。 那为什么是能这样啊？何导，这事儿看。 哎呀，咱们的这个所有的协会都不是工会性质。 嗯。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号召。你比如说，我们要这件事情，你比如某一个记者， 嗯， 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行为，是非常非常没有人性的。 嗯。 那我们，比如说导演协会、表演协会，也会号召我们的这些会员，我们也可以联署嘛。我们联署就是不许。不再接受这个记者的采访， 嗯， 或者不再接受这家刊物的采访， 彻底封杀， 哎，这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冯小刚有一例子， 嗯， 就是那个有一叫《明星周刊》是吧？ 对对对， 啊，把他家的地址登在那上面，挂了一个什么什么名人的住的那地方， 太郁闷。 他们家有一神经病门口，天天在他们家要演戏，在他们家一出来就是冯导演，我要演戏， 嗯， 天津的。那这个就可以，就他就是我绝不在今后再接受这家杂志的采访，无论是 没办法。 当然我告诉你，这杂志停了。 哦。 现在听说也停了，为什么呢？这又一个很怪的现象，这么八卦一个杂志办不下去了，赔钱。我听说上个月是哪个月？ 老天 停刊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事儿。你这个媒体自律，我估计啊，我善良的，我善人之心去猜度，到今天这个程度，会不会那些相关媒体是不是其实也有点后悔，也有可能，对吧？但是就是说，这个媒体自律，我老想起上次傅彪那个事儿，最后是怎么给停住的呢？就是几大报纸同时 发一个声明，就是咱们 应该这样， 别再这么的。但是我跟你讲，何导，你要干我们这行的，他有时候有个自由裁量，我自己裁量啊，有时候啊，这个此门一开，很难抉择。 对， 比方说，我问你啊，好，这个孩子健康有问题，我不能拍，对吧？那李亚鹏跟王菲谈恋爱能拍吗？好像是能拍。那结婚能拍吗？好像是能拍。怀孕能拍吗？好像是能拍。那生孩子能拍吗？你知道吗？他具体操作起来，他会有很多这个，你该把握在哪一个尺度上？ 很难，非常难， 很难。 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规范这个事情。 啊， 那怎么？ 因为作为名人、公众人物啊， 嗯， 什么叫公众人物？你的所有的东西要公开才能公正、公众。就说你老百姓啊，对你的所有的生活是有知情权的， 是吗？ 或者说你不承认有知情权，你也没辙， 你也没辙。 啊，他就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有名，我就想知道你跟谁谈恋爱，我就想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因为我是你的影迷，你凭什么不让我知道？ 真要命！ 对， 我无话可说。 对啊， 偶像嘛， 偶像，你是我的偶像，我就想知道。 我反倒感觉采访， 所以没有办法。 有时候他有这个自我意志，他觉得我既然做偶像，你看阿宝就说嘛，靠偶像挣钱，那么自然。